查明美军犯罪真相全民族特别调查委员会北方本部发言人就最近南朝鲜傀儡保守集团同美国主子合谋勾结，着手用曾在霸占南朝鲜美帝侵略军服国役的人来建立驻韩美军战友会一事12号发表了谈话。谈话指出，南朝鲜傀儡集团策划同美国一起今年内在首尔和华盛顿开始驻韩美军战友会支部，让那些过去朝鲜战争后在霸占南朝鲜美军服过役或正在服役的人，美帝侵略军所属伪军军人加入，并将其规模扩大到350多万人。而且南朝鲜傀儡集团采取措施，由今年4月建立的韩美同盟财团负责进行对驻韩美军战友会的号援。韩美同盟财团将支付美国国内霸占南朝鲜美军服役者子女助学金和所谓的模范官兵奖金，保障退役官兵访问南朝鲜费用等，其资金将由伪国家报勋处、国防部、外交部等当局、财界、言论界人物来补充。傀儡保守集团建立驻韩美军战友会，这是一种丧尽天良的反民族妄动，彻底表露出了美国殖民地走狗、可怜奴仆的丑恶面目。霸占南朝鲜美帝侵略军是一个强盗集团，他们70多年来一直霸占我们祖国的一半疆土，给南朝鲜人民强加了无可估量的灾难，还肆无忌惮地干出了各种令人发指的犯罪行为。打着冠冕堂皇的驻韩美军战友会招牌来粉饰对南朝鲜的殖民统治和北京战争阴谋活动，全部榨取南朝鲜人民的血汗来进一步养肥自己，这是美国的居心之所在。亲美逆极集团建立驱逐性的驻韩美军战友会，就等于缔结第二个南朝鲜美国共同防卫条约，他们那全盘托给主子的穷凶极恶的妄动是绝对不能予以容许的。如果不消除那些被亲美卖国冲昏头脑的叛逆集团，那么南朝鲜人民永远不能摆脱出殖民地奴隶的悲惨处境，将由于美帝侵略者的粗暴专横和野蛮行为、逆节集团的出卖祖国、背叛民族行为、法西斯统治和反人民苛政而遭受更为残酷的灾难，这是明若观火的事实。